各位同学，我们今天是不是要讲第28篇？我们大概在3堂课吧，真的要结束了，真太棒了。然后我们今天上课之前啊，我昨天有给你们一个功课，你们有没有办法轮流来上来报告一下？记不记得我们说28品啊？现在开始要讲什么？就是要讲所有的这个功德。最后一次啊，也不是最后一次，就是他到很后面了。做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功德的比较，所以我现在想要问问看同学们，昨天请你们做一个功课，就是你要回去把前面所有的这个曾经，我现在换了一个房间，不知道你们觉得 quality 有没有不好，因为我现在在外面弄那个咖啡吵得要死，我现在进来，所以如果 quality 不好的话，是不是 quality 不太好？我看到那个 connection 有点不太行啊。你们听得清楚吗？真是不好意思， 很清楚， 我们听得清楚。 OK， 那就好，好好，那就好，那就好。OK， 那个好，你们有没有回去做功课，把前面几个章节曾经讲过财布施，其实讲的是布施啦，大部分是财布施，还有一些生布施，有没有把那几个章节找到？ 后面好像第13品也有。这第16品也有，这后面每一品都有。那老师，我要请问你了，每一次都说那一个人啊， 哦，都是财布施对吧？可是我说老师，我看到财布施好像那个财布施越往后面布施的越来越多嘛。那么但是呢，每一次那个人也都是 versus 那个法布施的人，法布施的人都是在讲《金刚经》4句偈啊。那么为什么越往后？那个财布施啊，好像越来越多，表示功德越来越大嘛，对不对？一开始我说老师，我看的好像是那个3000大千世界的财布施啊，后来好像又写说3000三个就是如恒河沙这么多的3000大千世界财布施。那老师，我这样看起来好像越往后面那个财布施的量越大，那我在猜啊，那功德是不是应该越大？那为什么那个人都是讲4句偈？但是越后面的那个讲4句偈的人，为什么功德越大？可不可以请老师回答一下？是我今天算是有一些有点像考试了，所以我会问题问的咄咄逼人哦。你讲的非常棒，就是因为你讲的很棒，所以我才会再问下面一个问题。但是不能把时间都给你啊，所以我下面一个问题啊，刚刚 Steven 讲了这么多，所以越后面的人越难嘛。他比较聪明，他第一个就 volunteer。刚 Steven 讲的很棒，全部都把那个金刚经，我们平常讲这功德布施所有的精华都讲出来了，而且把一些重要概念放里面，我觉得真的是很开心了。 Steven 能够讲出这么多真的很开心啊。那么但是我后来问的最比较深入那个问题，我还没听到答案哦。就是说你看每一次的财布施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表示啊，你看每一个章节随着金刚经我们往后讲，每一次财布施它的量越来越大哦，甚至从财布施到了身布施，表示那个非常浅。在第10品或者我没有看翻经文啊，13品或者我记得是不是16品还有20几品的时候，每一次都在讲那个人啊，做法布施，也都是讲4句偈啊，也都是讲受持读诵啊。那么为什么后面那个人同样讲4句话，后面那个人的4句话可以胜过这个日以继夜用生命布施，那么前面的人呢，他只能胜过比如说3000大千世界的财宝布施。前后啊那个法布施都是法布施，为什么后面法布施功德比较大？有没有人能回答前后的法布施到底它的差异性在哪？为什么同样讲4句偈，后面人的功德比较大？有没有人能回答得出来？蔡老师啊，请问你我们在第8品的时候啊，有一个人啊做了这个4句偈的布施对吧？那么到了第13品也有做布施，哎，也是4句偈布施。我想请问一下，你有没有办法猜猜看都可以啊，不见得要对的答案。你觉得第八品的这个在第八品这个地方做财布施啊，对不起，做那个法布施啊，跟到了第13品做法布施，它中间啊这个人的功夫，其实我们在讲什么？你看看《金刚经》从头到尾， 这个财布施啊，它的量越来越大。我们说啊，对，一开始啊是三千大千世界的财布施，后来呢是恒河沙这么多的三千大千世界的财布施，再往后面呢，他开始做身布施。哎，没错耶，这一个财布施或身布施，其实身布施、财布施，我们对我们来讲都算是财布施，对吧？一个是外财布施，一个是内财布施。那我就想请问你了，越往后面的财布施量越大，功德越大。好了，那在第十品跟第十三品都是法布施。其实啊，我们有讲啊，以前上课时候讲过，随着金刚经我们往后讲，越来越深，越来越深。那么这个人的法布施啊，他的功德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个人的功德，所以虽然都是做四句偈的法布施，但是功德不一样，他的功夫不一样，所以功德不一样。我举个最浅显的例子，你一定听得懂。今天 Stephanie 也是在这里做法布施，可是呢，隔两天你可能听到净空法师也在做法布施，甚至啊、哦，之前释迦牟尼佛也做法布施，但是因为这三个人的功夫差很多 ，Stephanie 最糟啊，净空法师比较厉害，释迦牟尼佛最厉害，他们三个人同样在做法布施。那么这个你的功德肯定是最小哦，要随着这个讲法的人啊，他的功夫啊、哦，他的那个修行的境界不一样，他所讲出来的那个法，他的摄受程度不一样，所以啊，同样是做法布施，为什么不同的人他能够做不同的法，同样的法布施，但是却功德会差异这么的大？所以这是第一个，你要把这个重点给抓住，否则你看金刚经你会看得乌撒撒的，觉得真奇怪，从头到尾都是在讲同样的这个财布施啊，然后没有看仔细的人也没有看到这三千大千世界啊，也没有看到说哦后面是原来是如恒河沙这么多的三千大千世界哦，再往后原来是身布施，像金刚经没有看懂的同学，你就会。这几个的差异性根本已经抓不到了。那么第一点，你如果抓到这个差异性，你在法布施的部分的差异性你可能也没有抓到。所以真正金刚经要读懂，你要在这些细节里面把它弄懂。啊，我们今天等于算是一个小考试。那我再多问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就开始上课了啊。那我来问这个 Vicky， 你能不能告诉我，比如说啊，我们讲第十品，第十品是什么样的一个境界？那么到了第十三品又是什么样不同的境界？为什么第十三品讲到财布施，应该就是第十三品对吧？我的经文没在我前面，我看一下是第十三品，应该十三品。为什么到了第十三品这个财布施的力量会比第十品的大这么多？他的功夫进步在哪里？ Vicky 有没有办法回答？ 对对，那个 Vicky 很他上六品啊，我讲我们来讲一下啊，我们就是慢慢复习，因为同学啊，《金刚经》比较长，上了前面忘了后面，上了忘后面忘了前面，而且《金刚经》它比较，它第它是一个比较玄的一个经文啊。如果我们说《楞严经》难， 《心经》难， 其实《金刚经》不是难，它是玄。你所有的东西啊，要对它的文字要有非常清楚的掌握，它中间可能只差了几个字，或者把前后的文字啊前后对调。但是啊，他那个意境啊，差了非常非常十万八千里，非常的深远啊，差了很多。所以你必须真正金刚经，像我今天问你们的问题，其实很深入哦。因为真的要你们把前后的经文全部一起做比较啊，你才有办法回答得出来。像我们第一次在讲这个比较正式讲功德的比较，是在第八品。第八品啊，其实 simply 啊，我这样讲吧，记不记得我们以前说金刚经啊？分成性、解、行、证，其实这个应该是这个四个你在念任何经文都会经过的四个阶段：性、解、行、证。性是什么？信心，你相信它。解呢，是你开始真正了解了。行是什么？你让真正开始去 practice， 你把它 apply 到你日常生活之中。很多时候我们在讲行的时候还包括了禅修啊，最后呢你就证得了性解行证。所以金刚经32品，前面的8品是性，第二个8品呢 也就是说第九到第十六呢是解，再来呢是行啊，最后的八品是正。你看啊，我们前面的八品，第八品讲到功德的比较，那个时候啊，这个修行人的功夫啊，只是在信的阶段，而且我们说信是什么？哎呀，我大概相信了，我大概知道《金刚经》在讲什么，我应该也是相信他，信服他啊。但是这个时候的信心啊，并不是这么的坚强，我只是大概有概念了。我也相信金刚经，我也愿意去研读，大概就是这么样一个 level 的一个信心而已。所以你看看第八品的修行人，他如果金刚经只学到了第八品，他对金刚经的理解也就是有了一些信心。但是第十品、第十三品，你去看看这一些人不但有了信心，而且他对金刚经已经有了深入的了解。哦，越往后面了解越深刻啊，等到二十几品的时候，那一些人在做法布施的时候，他们为人讲解金刚经，为人讲解四句偈，请问那个人那个时候他们功夫什么？他们已经不一样了，他们已经有了足够的信心，而且对金刚经已经有全盘的了解，甚至他们已经把金刚经所学 apply 到日常生活之中，而且还配上了禅修禅定的功夫。那个时候他们的那个功夫当然了不起。你想想看，那一群人来为人讲四句偈的金刚经 versus 在学了第八品那个功夫所讲的金刚经，那个功夫是不一样的，摄受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越往后面啊，功德越大。所以我们刚刚只讲了第八品，对不对？第八品就是说，哎，对金刚经有信心。好，那么刚刚 Vicky 就有回答第十品，第十品它的功夫比第八品多了什么呢？第十品刚刚 Vicky 有说啊，对，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是金刚经里面的一个名句啊。为什么这么有名？因为六祖慧能，我们的禅宗大师六祖慧能，就是听到了他老师五祖那个忍和尚跟他说了这一句话啊，跟他讲解金刚经，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那个六祖慧能就跟五祖说，老师啊，我证悟了，别再说了，我已经听懂了，原来金刚经它最深最深的一个意思，我也不能讲最深啊，这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精华，什么？就是要所有的修行人，你必须要因无所住，但是呢，而生其心啊。因无所住是什么？就是心啊，没有执着啊。我们《金刚经》讲了，前半是什么？不要着相，后半呢，不要起心动念，这个层次不一样啊。如果金刚经你没有学懂前半跟后半它中间的差异性，你永远学不会。前半就是不要着相，不但有的相不能着，空的相也不能着，最后呢，连我不要着有不要着空的那个执着也不能着，这个就是我们后面讲的不能起心动念。等到大家楞严经学到后面，你就知道连巨空都不能空，最后啊，连巨空都要空，对不起，连巨空都要空，也就是说空掉我执，空掉法执，甚至最后空也空的那个念头都要放下，也就是远离远离亦要远离，这个境界就是越来越后面，越来越细微，这个是金刚经的层次，你必须要了解。所以六祖慧能就是了解到我要因无所住，这个地方就是在告诉你完全都不能执着，不但不能执着也不能分别，最后的起心动念也要放下，也就是我们空性要打破的那个二元对立的世界，那个能所，最后连能所你都要放下啊。那么我知道班上的同学有一半，有几一大概三分之一有跟我上楞严经，这个地方一定听得懂。可是没有上楞严经的同学，这个地方可能对于那个层次没有办法抓得这么紧。那你没有关系，你就去知道哦，我的外面的相啊不能着，就是我这个色身的相，我外面境界的相我不能着，这是比较粗的。往后面呢， 连起心动念都要放下。这个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我日日夜夜在行布施，在行六度，哦，我日日夜夜都在修行，但是我却没有修行的念头。你说老师奇怪，没有修行的念头，那怎么修行啊？我每次都提醒你们大家，你每天都在呼吸，24小时在呼吸，请问你自己有感觉自己在呼吸吗？你肯定没有啊。你需要提醒你自己，哎呀，我该呼吸了，哎呀，我又忘了呼吸了，会这样吗？没有啊，因为它就是怎么讲啊，这已经是 implant 在你身体里面，这是 in your blood。你已经完全完完全全就是处于呼吸的状态，你不需要告诉你自己你在呼吸，所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这样子的境界。你无时无刻不在修行，不在行六度，不在行布施，但你根本就没有觉得你自己在行布施，这个才是重点。我每次都说，当你把你有一个旁边有一个穷人，你布施钱给他的时候。你会告诉你自己，你在布施，你在做好事，你不能够。虽然啊，你说哦，对，老师有告诉我，我要因无所住而行布施，所以啊，我虽然行布施，可是我不求好报。那你觉得你有没有着相？我来问问 Kate，你觉得你在行布施的时候，你提醒你自己哦，老师有告诉我们，行布施的时候不能够。起心动念，要求好报，所以啊，现在虽然在行布施，可是我不要好报。佩奇，我想问问你，请问这样的情况，你有没有在着相？ 会觉得说，我怎么对这班同学这么的那个 harsh？因为他们很努力，那么答的问题都很到位，所以我就会对他们很严格，让他们一直把他 push，他们把最棒的答案，就是最更深入的答案把它讲出来啊。平常我上课不会这么可怕。那个，我们现在就要讲啊，就是说，你想想看，我在布施的时候，最初期的布施一定是说。我知道老师就告诉我们要做好人、做好事、要布施，所以我现在赶快要去布施。那么你心中啊，不免啊会有想要得好报的想法。那么再往后的时候啊，你就会知道说，我布施啊是个该做的事情，我啊不应该要有求好报了。哦，所以我要提醒我自己啊，要因无所住而行布施，我要把这个要求好报的这个心态啊，要把它放下。哦，但是这个时候啊，还有一个问题哦，就是你啊还在提醒自己啊，我其实你还自己的意识到我还在行布施，虽然你已经不要求好报了，可是你想想看，你为什么会提醒自己你不要去想有好报的事情，因为你还觉得自己在布施，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功夫啊是不到位的。我就说啊，这个 Mother Teresa。他每一天都在打行布施啊，都在救苦救难，但是啊，他们的心中其实根本都没觉得自己在布施。就说隔壁的穷人没饭吃，你给了他饭啊，非常恭敬、非常欢喜的心给了他饭吃，供养他，布施他。那么你会觉得你自己在布施，但是当你自己肚子饿的时候，你让自己吃饭，你会觉得你在布施你自己吗？你肯定不会。对吗？因为肚子饿了要吃饭很正常啊。那为什么隔壁的穷人，你给他饭吃，你觉得你在布施；自己肚子饿的时候再吃饭，你就不觉得自己在布施？为什么？因为你有人跟我之间的距离呀。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最后所说的二元，这个就是所有痛苦的来源，就是有了我以及对方的概念。原来的如来藏尽虚空遍法界，它没有二元的概念，它没有我以及对面的概念。这个就是最后那最深层那个二元，你要打破。如果你打破这个二元，你懂得这个意思，你空性大概了解了，就是因为有我跟对面。我肚子饿了，我吃饭，我不是布施，但对面那个穷人，他肚子饿了，我给他饭吃，甚至可能是我的朋友或任何认得的人，我不见得轻视他哦。我不要讲穷人，你会觉得说我有分别心，我就讲任何一个人，甚至包括你的父母、你的小孩、你的朋友，他饿了，你给他饭吃，你会说，哎呀，我在做一件该做的事，我在做一个好事情，而且这是个该做的事情，因为他肚子饿了，我给他饭吃。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分别心。不管是穷人也好，你的父母也好，你的朋友也好，甚至你的仇人也好，他就是对面的那个众生，而不是你自己。所以你意识到，你说我要给他一口饭吃，可是我不能心里在想我在做好事哦。为什么你会有这个想法？因为在最深层的心里面，你知道你在做一件好事情，即使是孝顺父母，你知道这是该做的事情，但是你会告诉自己说，哎，你看我孝顺我的父母，这个就是最后最后那深层的我执，有了我以及对面的概念，这是所有痛苦的来源。你整个修行的过程，也就是要把你这个行，这个最后的那个行啊，我们说那个五蕴啊里面那个形式，最后面那个行给拿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你要把最后那个二元给打掉哦。所以我们金刚经你看已经上了这么久这么多年了哦，已经上到第28品了。那我今天前面等于是小小的考试啊，你所以我们今天结论是什么？我们现在就开始要讲第28品了啊。在讲28品之前，你就要记得我们今天考试啊，我今天比较 harsh，因为一直 push 你们讲更深入的答案，你就要记得财布施啊，同样是财布施，财布施分为内财布施跟外财布施啊。那么这个外财布施是不如内财布施的，因为内财布施是拿你的身体啊，拿你的体力，拿你的精神啊去布施大家。比如说今天我在这边上课哦，其实我这个上课一个多小时还好。像我礼拜一下午他们一上4个小时，到最后很累啊，那个东西不是光法布施，还有你身体的那个能量的耗损，以及你所有的时间花下去，这个其实是比财布施要宝贵的。财布施可能我有100块我就捐了1块钱，有些人更棒的他捐10块，那我也有看过很多新闻报道，他可能8、9、10块都捐出来，他只要留10块钱过日子而已。但是内财布施啊，其实它的那个正量还有它的功德，它的那个这个难更会比财布施更难能可贵哦。那么但是你无论怎么样的布施都没有办法比得上法布施，这就是我们今天讲金刚经这么多品互相的比较。但是法布施来了哦，法布施同样做法布施，同样是为人讲解金刚经一句两，金刚经一句两句三句四句，为什么有人功德少有人功德多？这就是在于这个法布施的这个人啊，这个众生他的功夫有多了得哦，他的修行有多深入。那么修行越高的，功夫越了得的，他的摄受能力越强，当然他的功德越大哦。所以我们大概今天稍微把法布施啊跟财布施那个比较一下。那么你们做的那个在Zoom 上面的那个你们那个 teamwork 写出来那个 note， 麻烦你发到那个 WeChat 上面给我，我回去仔细看一下，我们下堂课可以再做讨论。所以以后下次啊，我会经常丢功课给你们，然后你们这一班你们可以自己 team up 做这些功课，你们自己会有 brainstorming 就会进步哦。因为我们只大概你们班我们只剩下大概2到3堂课了哦，所以我们最后我会比较严格一点，一直逼你们回答。那么再来哦，就是好，我们先把课文翻到第28品吧。第28品又开始在讲布施，可是这次这个讲这个功德啊，但是这一次的这个财布施啊，还有法布施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28品非常的深啊。28跟29品啊，其实算是金刚经28、29、31、32这四品算是金刚经里面很大的精，就是很重要的精华。28、29其实还有31、32这几品非常重要。我们来看看为什么28品这么重要啊。28品在讲什么？28品又开始在讲布施，但是这一次啊，他布施的人物你自己去看看，跟以前不一样了。如果你金刚经学了，您跟我们学了大概有2年多了吧，是不是？那么你去看一看这一次他的布施的人物跟前面有什么差别。你去看呢，现在在讲什么？须菩提，若菩萨以满恒河沙等世界七宝布施，这个地方你要注意啊，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菩萨， 你看看前面我们都是不是讲善男子善女人啊、哦？以恒河沙三千大千世界布施，三千大千世界珠宝布施，或者善男子善女人以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的珠宝布施，后来又是善男子善女人哦，可能是这个日日夜夜在用我的这个日以继夜日日夜夜在用我的身布施，现在是什么？现在是在讲菩萨，你要先记得菩萨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讲过，什么样的一个人物称之为菩萨啊、哦？可能有人会说，哎呀，老师，我知道了，行菩萨道嘛，大乘的修行就是菩萨。但是你要再把它想得更仔细一点啊。我们在讲心经的时候，或在之前在讲金刚经、楞严经，不停的在重复一个概念。菩萨的意思叫做菩提萨埵，菩萨是梵文，讲菩提萨埵，菩提是什么？你要问你自己，菩提是什么？发菩提心了、啊、我想要发菩提心，广大的菩提心，那个叫做我想要证，我想要得到这个菩提啊，菩提其实也是光明，也是智慧，所以我啊希望能够得到这个光明的智慧。在佛教里面，在大乘里面，我们在学佛法唯一的智慧就是这个般若智慧，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空性啊。所以这个菩萨这个人物啊很重要，它有个特性，它是梵文翻出来的，叫做菩提萨埵。菩提就是上求佛道，我上求空性的智慧，我上求般若的智慧。而萨埵呢，萨埵就是下化有情众生，不但我自己要得到空性的智慧，而且我要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开悟。所以我是觉，我不但自己觉了，萨埵是什么？是有情，我还要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觉。所以是 上求下化，我们说觉有情，不但自己弄明白了，我还要让所有的众生都弄明白，不但自己离苦得乐，我还要让所有的众生都离苦得乐。这个就是我们《金刚经》里面所讲的最重要的概念，福慧双修。觉，我把自己弄明白了，我自己离苦得乐，这个是在修慧。如果你只修慧，你是小乘人。菩萨道最重要的是什么？不但我自己离苦得乐，我还要让所有的人，所有的众生跟我一起离苦得乐。所以这个地方叫友情，对众生都友情，不是 friendship， 不是那个我们那个朋友的友情，是对所有的众生你都有一个慈悲的心，让所有的众生都离苦得乐。所以这个地方叫做行菩萨道，行菩萨道那个众生都离苦得乐叫做修福。所以这是《金刚经》里面讲的福慧双修，悲智双全啊，你的大悲心，你的慈悲心啊，帮所有的众生离苦得乐，你的智慧让自己离苦得乐，所以是悲智双全，福慧双修。这边所讲的觉有情，这个才是菩萨道。我们每次都说我们修大乘修菩萨道哦，我们这个要做好人做好事，每次都说，你看我们说我是佛教徒，我说哎，我们大家其实是近乎佛教徒，我们连菩萨到底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我们就说自己是佛教徒啊。真正的菩萨行大乘，悲智双全啊，慈悲心跟空性具足啊，福慧双修，就是《金刚经》的精华最重要的地方。所以二十八品你看看，是这一群菩萨他在以满恒河沙世界的七宝在布施。所以你知道这一句话代表什么吗？如果《金刚经》你只是随便这样看过去，你只会告诉你自己，哦，就是有一群菩萨、拿了恒河沙这么多的七宝在布施、这个是一般人看到这一句话。但是如果刚刚我们上课前面五分钟你听了，你看看你现在会怎么去解释？你说啊、哦，我知道了。那刚刚老师这样解释，那我会说咯，我会说啊，有一群啊，这个上求下化，行菩萨道，菩提萨埵啊，福慧双修的这个修行人啊， 他拿了满恒河沙这么多的这个七宝去做财布施。哎，对，那你看第二层的翻译是不是就比第一层的到位啊？但是这还不够哦，我都说金刚经啊，如果你跟我学的话，我们学了这么久，至少我们不是字面上的解释，你要剥洋葱至少要剥到第三层，刚刚我们讲的只有第二层，第三层啊，我来跟大家复习一下，我们讲了两三年的金刚经，第三层在讲什么？第三层你就要有意识到，这个是金刚经或修佛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如果这个层次你没弄懂，你没办法把佛经学得很好。至少禅宗、金刚经、心经这一脉明心见性的经文你学不好。所以接下来这概念就这么重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如果啊，我们是一个凡夫，我们现在大家都是凡夫。凡夫的特色是什么？凡夫的特色就是你在娑婆世界认为所有的世界所有的东西都是真实的，哇，这么的真实，所以我是凡夫啊，我觉得这所有的一切啊，我的五蕴色身外面的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这所有的境界都是这么的真实，因为你觉得它的真实是这么的真实，你执着它，所以你是凡夫，我也一样，所以我们因为非常执着，所以我们是凡夫。这是第一层啊，你现在我接下来讲的每一个层次你必须听懂了这一个 chapter 这两句话你才有可能听懂。好了，那么有一群修行人哇，证悟到了，原来在娑婆世界我们大家所认为真实存在的这所有一切的色法原来是虚妄的，根本是因缘生灭的啊，它是每一秒钟以两个108000次在变化，这一段大家听过对不对？一秒钟有四弹指，每一个弹指呢又有多少个刹那，每一个刹那呢又有多少个变化，我们说一直乘一直乘一直乘，最后每一秒钟有两个108000次的变化。好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所有的东西其实是虚妄不可得的，因为它因缘具足的时候它显了一个相，但是它显相的那个当耳它已经不停的在变化，而最后因缘不具足的时候它就消失了。所以啊，我们说这所有一切的色法根本就是虚妄的，是个骗局，是虚晃一招。诶，有一群人他证悟到了，这一群人是什么？他证悟到说，哇，这整个娑婆世界是个骗局，这个六道轮回苦不堪言啊，这个叫做诸行，这个叫诸法无我，诸行无常啊，这个观受是苦啊，这群人小乘人，所以啊，他决定斩断这个六道轮回，出离了。哇，我们说阿罗汉，对吧？小乘人证到四果阿罗汉，他的那个功夫是什么？把所有人间烦恼全部斩断，出离了六道轮回。但是这群小乘人有个问题啊，他执着到空里面去了，他认为这娑婆世界是这么的实有。哎呀，我绝对不能在里面受苦受难，所以我要出离，我出三界了，我到外面了，我就安住在我的这个偏空涅槃里面。它不是真的涅槃，我们叫偏空涅槃。为什么？因为空本来没有相啊。阿罗汉小乘这群修四果啊，我们就叫他阿罗汉吧。阿罗汉他住在里面啊，他觉得非常的开心啊，证得了空性的大乐，他就住在里面。你要知道空本无相，但是你一旦执着到里面的时候，空的相也出来。这就是阿罗汉的败笔哦，他执着到那个空性里面就变成偏空涅槃了，糟糕了，他出不来了。这个时候啊，就有另外一层，就有另外一群功夫更了得的人，叫什么？叫菩萨。菩萨是什么境界？他跟阿罗汉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他啊，我们先讲菩萨对吧？菩萨你要知道他跟凡夫跟阿罗汉的差别在哪里？凡夫执着有，就在这娑婆世界里面执着在这里面。菩萨知道，哎呀，这娑婆世界啊，全部都是一个骗局啊，是一个虚妄的相，我不能执着在里面，我不能执着有，那么我也。但是呢，我也知道阿罗汉所证得的这个空啊， 不是真空妙有的真空，他所证得的这个空啊是偏空，因为阿罗汉着相了，他着到这个空里面了，所以变成了偏空。好了，所以菩萨告诉自己，哎呀，我是菩萨啊，我啊是菩提萨埵哦，我对上我要求真正的真空涅槃，我要求真正的空性，不是阿罗汉的偏真涅槃。对下呢，我要度化有情众生，我要行六度，但是我知道这整个娑婆世界啊，我应该这么讲，我知道这整个娑婆世界是个骗局，所有的众生都在里面受苦受难，所以我要回过头来啊，把这些众生带出苦海，不但不能像阿罗汉一样这个执着在偏空涅槃里面，我啊也要回到六道轮回里面把众生给救出来。这个就是菩萨，大家到现在大概听懂了，但是这个菩萨有一个问题哦，有一个问题啊，这个菩萨不是真正我们所讲的明心见性的那些大菩萨呢，这边的菩萨是什么？是初阶的菩萨，菩萨也有分不同的这个果位，不同的修行功夫啊，这边啊我们所讲的是比较前期的菩萨，刚开始修菩萨道的菩萨，也就是说他想行六度，那么他也想证空性，但是他的功夫啊还没有做到刚刚六祖慧能啊所证悟的那句话，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无所住是什么？我已经证得空性了，无所住了，最后连无所住都不能住，连不可得亦不可得，这个东西啊是连远离亦要远离啊，我们圆觉经里面所讲的连远离远离亦要远离啊，所以这个东西叫因无所住，他还没有证悟因无所住，他只证悟了什么？我要因无所住，他只明白我要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我要因无所住而行布施。但是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边这个菩萨有一个问题哦？因为他告诉他自己，我要因无所住而行布施，我要上求，我要下化，所以啊他还在起心动念，他的那个深层，最深层的那个我，最深层的那个我执还没有放掉，所以他还没有明心见性，他不着有，他不执着，不执着在有，他也不执着在空，但是他却执着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我不能着有，我也不能着空，他最后那个执着没放掉。所以这个菩萨如果想明心见性的话，必须是什么？最后连不着有也不着空的最后的那一点点的那个起心动念，那个执着都要放掉，那就是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了。所以啊我们说大三空，我空法空，空也空，这边的这个菩萨啊可能证了我空，证了法空，但是他没有证空也空，最后要把断我空断法空的那个执着也要断空断掉，叫做具空不生。这个时候就是明心见性大菩萨的那个境界了，具空不生，起心动念都放下了。这就是我们在讲你无时无刻不在呼吸，你无时无刻不在行六度，但你从来没有这个意识你在行六度，你在呼吸，这个就是我们后来所讲的那个明心见性的那个境界。这个就是金刚经或者我们说禅宗它难的地方，到最后已经攸关文字了，这已经不是你文字所能够理解的，这个真正是你慢慢慢慢参出来的。所以才在上课的时候这几年每一次的上课都跟大家提醒，到最后你必须禅修，你必须要经由 meditation、哦、禅修我们也讲过，日常生活你的行住坐卧吃喝拉撒睡，没有一个没有一法不可以做禅修，禅修不见得要你禅坐定在那里，学过六祖禅经的都知道禅坐的意思，那个坐不是让你屁股要坐在那里，那个坐其实是你心定在那边，你的心定下来了， 不起心动念，但是你的身体是可以动的。所以我们说啊，闻思修正，性解行正，都是一步一步来。你要先听到这些经文，这些善知识之后呢，你要能够内化 internalize 变成你自己的，你要能够去思考，思考这些经文的内容，让它变成你自己的。再来呢，修，修是什么？修你必须要禅修，你要禅坐，你要能够禅定。那么你在如如不动的这个心念不起心动念的情况之下，你又能够回到娑婆世界，你能够回到你的日常生活。我们说佛教其实绝对不是消极的一个宗教，绝对是比任何宗教都积极的一个宗教。它让你的心如如不动，但你却能够身体力行。你今天是一个学生，你就好好去上课；你今天是一个妈妈，你就好好的去照顾你的孩子；你今天是一个上班族，你就好好的去工作。但是你的心是能够在禅定的状态。今天外面的境界不管发生任何的事情，你能够非常积极的、非常乐观的去面对，因为你知道外面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因果的一个业力的一个显现，所以不管是好是坏，我都要安心以对。但是同样的，你也知道，就是因为这世间是一个因果循环的体规则，所以我今天所做的每一件好事在以后也都会显现出来。你说老师等一下，你不是要我们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吗？没错，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是我们后面的功夫啊，在我们前面还没有得到这个功夫之前，你还是会有所住。那么有所住没关系，我们慢慢来。当你脚啊那个力还不够的时候，你必须要靠拐杖，没问题，你就靠着拐杖先走路，等到你强大的时候，你的拐杖可以放下。所以一开始我们会因有所住而行布施，那没有问题，但是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所以你看我们刚讲了半天才把第一句给讲出来，这边的菩萨是什么？这边的菩萨就是他行菩萨道，上求下化，但是他的起心动念啊还没有完全止息哦，所以这边的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他的功夫还不够了得。那么你看看我们后面那一句，若复有人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此菩萨胜前菩萨所得功德。这个菩萨就厉害了，你看同样是菩萨，后面这个菩萨是什么？已经证得了法无我。你要知道法无我的功夫是最后最后那些大菩萨们，菩萨摩诃萨，心经学过了对不对？是不是说菩萨观世音菩萨是菩萨摩诃萨？摩诃萨是什么意思？是大菩萨，就是这些已经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们，而且对空性的证悟啊，已经是非常的透彻。空性到最后，如果浅层来讲，大家学过心经知道是明心见性，如果深层来讲呢，就是告诉你打破所有二元，所有任何二元人世间的这个我们应该讲吧，佛陀说啊，其实我讲经说法49年，最重要的就是要帮你打破你这最后的二元思考模式。我们人世间就是一个虚妄，是一个骗局，最主要的来源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二元思考，有真就有假，有黑就有白，有好就有坏。只要有黑白好坏，或者说高矮，这所有的东西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只要是相对的概念就是骗局，因为我认为高的东西一定会有人觉得矮，我认为好的东西一定有人觉得坏。所以金刚经或这一群明心见性证得法无我的菩萨，它是什么境界？就是告诉你，你不要再做任何的判断。金刚经并不是要打破邪见啊，我从头到尾跟大家上课都告诉大家，金刚经要打破的不是你那邪见，不是你不正确的知见，金刚经要打破的是你任何的知见。你只要有知见其实就是邪见，因为只要任何的知见都会有其他的人觉得你这个知见是不对的，所以只要有不同的看法，这个东西就不是真实的，它只是由你的 只是由你自己本人的立场出发所看到的一个价值观。所以这个就是佛陀要我们最后打破的所有的二元，黑白也好，真假也好，善恶也好，你要全部的打破。二元打破了之后，你就见到真相。所以这一群菩萨已经证悟到法无我。什么叫法无我？他证悟到诸法根本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我，这个诸法包括他自己啊，我们根本就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自我。不但我自己没有存在的自我，连所有一切万法也没有一个存在的自我。其实我自己以及万法全部都是如来藏随缘变现出来的。学过楞严经的同学知道，与其说是如来藏随缘变现出来的，你不如说其实真正最正确的说法，它就是如来藏。我们现在的色身外面所有的一切境界根本就是我们的如来藏，我们的如来藏进虚空变法界，没有任何的 boundary。但是它有一个很有趣的特性，它会随着不同的因缘一直在显不同的相，而且这个相啊会不停的在变化，不停的在变化。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所有一切万法就是如来藏。那我们今天因为讲金刚经不讲这么深啊，所以这一边的这个菩萨是什么？就是已经知道，已经证悟到所有一切万法根本不是真实的存在，包括我自己的这个色身也不是真实的存在。我啊知道这所有一切都是骗局，都是我的如来藏，已经明心见性了，证得了空性的这一群菩萨，而且得成于忍哦。什么叫做忍？忍啊，你说老师我知道忍嘛，就是忍耐啊，就是心上一把刀啊，我啊要发作的时候就拿刀往我大腿上戳啊，就是让我自己忍耐，掐我的手指。哎呀，如果你是这么去解释这个忍字的话啊，那你就解错意思了，那你真的是非常错误的解释啊。这个忍啊叫做安忍。我们说行六度是不是有这个布施，还有一个叫忍辱啊。其实忍辱啊这个字翻得不好啊，真正这个忍字啊是你安住在这个境界之上，安住在其中，你的心啊完全没有挂碍，完全没有执着，你是这么的悠然自在的安住在其中，这个字才叫做安忍。这个是忍，它已经变成你身体的一部分了，绝对不是你要忍耐啊，不是的，已经身体的一部分，你是安住在其中。所以他知道所有一切法没有我啊，对于万法他已经证悟到，这个万法已经证悟到空性了。这一段啊没有上楞严经，你没有办法完全听得懂，但是没有关系，你就知道这一群菩萨们已经明心见性了啊，于万法上面自在。这就是我们说他叫法王啊。法王是什么意思？不是说万法之王啊，我是最厉害的这个王，不是这意思，是说您于万法 之上已经完全的自在了，已经没有任何的束缚了，这个时候你叫法王，你已经于万法之上自在，没有任何的法能够超越你，没有任何的法能够控制你，你已得大自在。这个叫做得成于忍，于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那你再去看呢、啊、现在我们已经听得懂前面后面的菩萨他们中间之间的差异。前面的菩萨是什么？行菩萨道，上求下化，他也不会双修，但是啊他的起心动念啊还没有完全的止息，那个心啊还没有如如不动。所以这群菩萨啊功夫啊比较是前期比较粗浅，而后面呢是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已经明心见性了。那这个功夫是完全不一样的功夫，虽然大家都是行大乘菩萨道，但是这个功夫不一样。所以我就说各位同学们，你们学两三年啊，有没有三年多的金刚经了？所以前面从凡夫到阿罗汉到这个大乘的前面我们讲的菩萨，到最后明心见性的菩萨们，这个层次你一定要听懂啊。如果你没听懂，你金刚经前面没学好啊，那要打屁股的。所以你看看到明心见性的这些菩萨们， 他所做的这个功德，那要比前面呢，我们讲只是刚开始行菩萨道，那恒河沙大千世界的七宝去布施，这两个功德是有差异的。后面这个菩萨他的功德更大，他的摄受能力更大，所以他说此菩萨就是这些明心见性的菩萨们，你要写清楚啊，下次考试要问你此菩萨是什么样的菩萨。明心见性的菩萨们胜前菩萨，前菩萨是什么？我们刚刚讲行菩萨道了，哦，也上求下化了，也福慧双修了，哦，也觉有情了，但是功夫不够了得，还着相呢，还起心动念呢，哦，还在告诉自己我要不求好报，哦，所以这功夫不够了得，所以前此菩萨的功德是胜于前菩萨的功德。所以啊，我们今天28品啊讲好，我们后面还有几句啊，我们把它讲完好了。今天我们把28品讲完了。以诸，他说须菩提，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故，不受福德。你要知道哦，如果你还起心动念说，哎呀啊，我不受福德哦，我虽然这个行六度啊，但我心里啊不能够去要求好报啊，哦，我虽然行布施啊，我不能够贪着福德。你说这个是不是就叫做不受福德？如果从浅层来讲啊，从一般凡夫的角度来讲，没错了，这个是不受福德。但是以这些已经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们来讲，那当然不是这样解。如果你这样去解《金刚经》，你就错解如来真实意。我们是希望解如来真，欲解如来真实意。但是如果你这么去解《金刚经》，你就错解如来真实意。这边的受是什么意思？这边的受是挂碍的意思，就是你心里不挂碍，对于你的福德、你的功德，你一点都不挂碍。虽然你广行六度，但是你心无挂碍；虽然你广修福德，但你却不贪着福德。这个是这边的这个不受的意思，我根本没有挂碍，我真是心无挂碍，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觉得是该做的事情。用比较粗俗的方法就是告诉你，我肚子饿了我就该吃饭，我累了我就该睡，我渴了就该吃该喝，这个就叫做心无挂碍。你就这么去解释吧，这就是这么自然的一个反应，就去做该做的事情。你不用去想过去发生什么事情，你也不用去想我什么时候会肚子饿，我什么时候会吃饭，你就是肚子饿的时候你就该吃饭。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修行，就是活在当下。你该做的事情你就现在把它做好就对了。当你心中已经明白了这个什么叫做空性，什么叫做佛法，这就净空法师说的嘛，那你行住坐卧吃喝拉撒睡日常生活没有一法不是佛法。如果你搞不懂这个意思，金刚经这些地方完全都没学懂，我们今天上课考了这么多试，如果一个都答不出来的同学们，那你每天说哎呀我日诵金刚经，我日诵法华经，我日诵普门品，那效果不大。诵经容易解经难，所以所有的智慧，这个是境界法师讲的，真的。还有我看啊，其实好多，这个不是光境界法师讲，境界法师在台湾很有名的法师，其实境界法师讲的这个内容完全是参照偶遇大师，其实这是偶遇大师讲的。我明天晚上阿弥陀经我就会跟大家分享，你真正的智慧，你真正的这些般若，真正的智慧，真正的善事，是其实必须是从经典之中得来的，必须是从你真正要对经文啊有了深刻的领悟之后啊，你才有办法慢慢的内化，也就是叫做信解行证文思修慧，你要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慢慢来。所以当你金刚经没有学通透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证悟的。这就我们说你不受的这个受字，你要把它弄懂啊。所以很多人呢，觉得自己学懂了金刚经，自己学懂了心经，但事实上没有完全懂， 啊，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尤其是空性的地方，是最难走的，我们要加把劲。所以啊，佛就告诉你，前面的他们，我们刚刚不是说此菩萨功德胜前菩萨功德吗？须菩提，他就在告诉你为什么此菩萨功德胜前菩萨功德，因为诸菩萨不受福德。就是这一群菩萨，他广行六度却心无所住，他广修福德却不贪着福德，就是这一群菩萨的功德，是不是了得？真的是了得。那这个时候啊，须菩提就问老师了，他说：“世尊啊，为什么这个菩萨不受福德啊？为什么不受福德？为什么不受福德？其实啊。”这个须菩提问不受福德，其实他是问说，为什么这一群菩萨不住福德？为什么他不住福德？你要知道啊，真正的菩萨刚刚在讲行菩萨道，菩提萨埵，他修福德是他的悲心啊，是他的悲心，他的慈悲心，他希望带着所有的众生都离苦得乐。今天如果你是一个父母，你有可能自己离苦得乐，把你孩子留在这个痛苦的深渊里面，在那受苦吗？不可能。你就以父母的心态去想这件事情，我情愿自己受苦，我也得让我的孩子能够脱离这个窘境，能够脱离这个鬼地方。你就去想这件事情，他修福德其实是因为他的悲心，他对你就用自己的孩子的这个心态，他要让他的孩子能够离开痛苦的深渊，所以这个时候他根本不觉得他在行善，这是他的悲心，是他的慈悲心。那么他另外一个呢，是说他希望能够证得空性啊，他不住他的福德，其实就是智慧。他先修福德是他的慈悲心，但是再进一步呢，他不住福德是他的般若智慧。所以不受福德两个加起来是什么？就是因无所住而行布施，或者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我们讲的修慧又修福。你看看不受福德这四个字可以解释的这么的深刻，也就是我们讲的悲智双全啊，慈悲与空性具足啊，非常的重要。所以什么叫做不受福德？不受福德就是因无所住而生起心，就是你大行广行六度，但你心里完全没有挂碍，而且这个挂碍不是说我不求好报，这个不没有挂碍是说我根本就已经没有觉得自己在行六度。诶，当你在肚子饿的时候给你自己饭吃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你在行布施，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意境啊。所以最后佛怎么说？须菩提，菩萨所作福德不应贪着，是故说不受福德。他告诉你，菩萨所做的这个福德，你根本就不应该，事实上更深刻的来讲，不应贪着，是故说不受福德。其实这个不应贪着，不是说你很贪心啊，把这个字你要把它稍微 polish 一下，其实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你根本不挂碍，你根本不挂碍，你的心啊，你虽然日日夜夜在行福德，在行善，但你的心根本没有挂碍在这上面。所以这就是我的心啊，像《圆觉经》里面讲，你的我说啊，这个层次非常重要。就像《圆觉经》里面在讲，这个外面的境界啊，都是虚妄的，所以我要远离。第二步呢，我要远离这个虚妄境界，这个心啊也是虚妄的，所以我也要远离。再来呢，我远离这个虚妄的心的这个远离啊，其实也是虚妄的，我也要远离。到最后连远离远离啊，亦要远离。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不受福德的境界，你要能够这么的深刻体会，才能够把《金刚经》学好。不受福德，绝对不是说我做了好事，我不得好，我不贪求好报啊。如果你只有这么样的理解的话，那你是凡夫，那是凡夫的理解。《金刚经》是明心见性大菩萨们 去修行的一个纲领，一个宗旨。所以这边所说的不受福德，是说我已经永远没有挂碍了，连放下挂碍的那一点点挂碍也要放下哦。所以舍到最后不能再舍的时候，连舍都要放掉哦。最后我们说啊，无智亦无德啊，心经里面讲，等到什么叫做无德，连无所求无所得亦不可得的时候，那是真正的无德。那今天呢、啊，我们大概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把第28品讲完，下一次上课我们会讲第29品。第29品非常的精彩，比第28品还精彩。他告诉你，这是《金刚经》的名句，若有人言，若来若去，若坐若卧，世人不解我所说意，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下一次的这个经文非常精彩啊，我们今天就先不说。来，28品，请问同学们谁有问题？有没有人有问题啊？今天